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络绎不绝地前往大德山革命史基地进行参观。大德山革命史基地里保存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于主体52年1963年2月和主体85年1996年3月视察哨所，提出以一当百的口号，并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把全军壮大和发展成为一支所向无敌革命强军的史记资料和史记物供人参观。20年来，来访此地参观的共达数十万人次。